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Hari Mim， 这本经是从至仁至睿的真主降世的，天上地上。在信道者看来却有许多迹象，真主创造你们并散布各种动物，在坚信者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。昼夜的龙流，真主从云中降下给养，就见他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以及改变分相。在能了解的人看来，此中有许多迹象，这些是真主的迹象，他本真理而对你叙述它。在真主的训词和迹象之后，你们还要信什么训词呢？哀哉每个妄言的多罪者，他听见别人对他宣读真主的迹象时便自大而固执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。所以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报信。当他知道我的一点迹象的时候，就把他当笑柄，这等人将受凌辱的刑罚。他们的身后有火狱，他们所获得的对于他们毫无裨益，他们舍真主而以为保护神的，对于他们也毫无裨益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这是正道，不信欺主的迹象者将受痛苦的极刑。真主为你们而制服海洋，以便传播奉他的命令而航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。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，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你对信道者说，要摄诱不怕真主的气运的人们，以便真主因民众的善行而赐予报酬，行善者自受气运，作恶者自受其害，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你们的主。我却也把天经智慧预言赏赐以色列的后裔，并以佳美的食品供给他们，却使他们超越各民族。我曾昭示他们关于此事的许多明证，他们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才因互相嫉妒而争论，复活时你的主必定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。然后我使你遵循关于此事的常道，你应当遵守那常道，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，他们必定不能为你抵御真主的刑法一丝毫。不义者必定互相监护，真主是监护敬畏者的，这是世人的明证，也是对坚信的民众的引导和恩惠。难道作恶者以为我会使他们和信道而且行善者一样，而是他们的生死相等吗？他们的判断真恶劣。真主本真理而创造天地，以便每个人都因其行为而受报酬，他们将来不受亏枉。你告诉我吧，以私欲为主宰的人，真主使他明知故为的迷雾，而封闭他们的耳和心，在他们的眼上有异魔，真主使他迷雾之后，谁还能引导他呢？难道你们不觉悟吗？他们说，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，我们死的死，生的生，只有光影能使我们消灭。他们对于那事一无所知，他们专事猜测。有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借口说，你们把你们的祖先召唤回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。你说真主使你们生，然后使你们死，然后在毫无疑义的复活日祭和你们，但世人大半不知道，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，复活时来临之日，反对真理者将受亏折。你将来会看见，每一个民族都是屈膝的，每一个民族都要被召去看自己的功过簿。今日你们将受自己行为的报酬，这是我立的功过簿。他对于你们秉公作证，我却下令记录你们的行为，是以信道而且行善者，他们的主要使他们入于他的恩泽中，那却是明显的成功。至于不信道者，我说，难道没有人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吗？但你们自大，你们原是犯罪的民众。有人说，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，复活时是毫无疑义的。 你们就说，我们不知道复活是什么，我们只猜想那或许是要发生的，但我们并不确信。他们所做的罪恶将来要对他们显现，他们所嘲笑的刑罚将来要来临他们，或者将对他们说，今日我忽视你们，如你们以前忽视今日的相会一样，你们的归宿是火狱，你们绝没有冤助者，那是由于你们把真主的迹象当作笑柄，尘世的生活欺骗了你们的缘故。今日他们不被放出火狱，也不得邀恩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主天的主，大地的主，全世界的主，天地间的伟大只属于他，他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，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